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1077集，喜宴。私奔就私奔吧。这二人见展昭和白玉堂走过，那黑衣服的就问： 嗨，小孩，前面是武装吗？ 小孩你个头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暗暗不爽，不过没动声色。展昭点了点头： 是啊。 两人往远处看了一眼，武装规模宏大，整座山都包圆了，他俩不由得显出些惊讶神色来。展昭瞧了瞧他俩，随口说了一句： 那边好像办喜事呢，很热闹，你俩是来观礼的吗？ 嘿嘿。 两人面露出不屑的笑容，那胖子一撇嘴： 观礼是丧礼吧？ 展昭的脸哗啦一下就黑了。白玉堂心中有数，这俩果然是来找九娘晦气的。两人也没留意到展昭的坏脸色，准备继续往前走，只是刚抬起腿还没迈步，就听展昭悠悠吐出一句话： 你俩要办丧事可以滚远点，前面办喜事呢别添晦气。三里地外有一个棺材铺，棺材铺后面好大一块坟地，你俩去那儿买了棺材，就近埋了，倒是好风水。 猫呲牙了。 两人脚下一停，回头上下打量了展昭和白玉堂一眼： 你们俩是什么人啊？难不成那妖孽儿子都这么大了？ 说完两人就乐。 你说谁妖孽啊？ 说你俩的娘啊。 两人在嘴上讨便宜，白玉堂和展昭默默地看着他俩身后，两人笑了一会儿，莫名就觉得身后好似不太对劲儿，回头就见站着俩美人。两人一愣，心中也是一惊，这俩姑娘怎么无声无息就站他俩身后了，他俩还一点没发现。这黑白二桑身后站的谁？陆雪儿和阴兰慈。说起来，红九娘和吴一霍私奔了的消息早就传开了，武装的老头老太可不干了，300魔头涌出门抓人来了。阴兰慈和陆雪儿自然也跑出来了，他俩远远看到展昭和白玉堂就想过来吓唬儿子，可没想到半道杀出了俩老头，嘴上不干不净的说什么他俩是妖孽。 你要哪个，胖的还是瘦的？ 陆雪儿摸着下巴端详，刚想挑一个，就听身后传来说话声： 你们干嘛呢？ 阴兰慈和陆雪儿一愣，回头就见陆天寒站在他俩身后，展昭和白玉堂眯起了眼，阴兰慈和陆雪儿眨了眨眼看着陆天寒，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外公，他俩说我娘坏话。 黑白二桑眼皮子一抖，展昭看白玉堂： 来这招。 谁让他两招抽呢？ 陆雪儿拉着阴兰慈默默退开两步，将那黑白二桑留给了陆天寒。陆天寒瞧着两人，两人张了张嘴，就感觉寒气逼人，内力翻涌，眼前的帅老头好可怕。陆天寒眼神一寒： 敢说我闺女？ 展昭和白玉堂在心里默默替两人点了根蜡，心说棺材费都省了，还不如去三里地外自己把自己埋了呢。 哎呀，你说这老陆这打谁呢？跟踩虫子似的，这都快踩成馅儿了。 远处半山坡上，天尊瞧着官道的方向问英侯，英侯一歪头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 说起来，那天老风说九娘和病包婚讯传开之后，当年那些老冤家都准备上门来寻仇了。 红九娘和吴一霍在成亲前一天来了个私奔，于是众人涌出了武装，朝着四面八方几个方向找去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当年九娘和病书生的仇家也上门来寻仇了，首当其冲的是黑白二桑，只可惜还没看到武装的大门，就被陆天寒踩成了饼。陆天寒也是邪性，平日跟白玉堂似的不声不响，显得特别冷淡，就俩闺女是命根子，谁敢说坏话就宰。不过明天就要办喜事儿，所以殷兰慈和陆雪儿帮忙劝住了，揍个半死送交官府作罢。展昭瞄着白玉堂，觉得自家耗子学坏了，趁着殷兰慈和陆雪儿他们没留神，展昭一拽白玉堂的手腕子溜走了。等殷兰慈和陆雪儿发现儿子早就跑没影了。 嘿，动作还挺快。 陆雪儿逮住了来看他爹踩人的陆灵儿，拉上殷兰慈 走吃饭去。 你们不去找人了？ 找什么人啊，想私奔就私奔呗，多好。 哎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成亲那么多繁文缛节多麻烦，他们俩既然想私奔，由他们去嘛，在一起就成了。 另一边，白玉堂还挺纳闷，看展昭， 不说去魔宫找吗？怎么跑城里来了？ 中午饭时间了。 展昭指了指晌午的日头，白玉堂忍不住笑了笑， 你是压根就不想找吧？ 刚才你也看见了，还没成亲呢，仇家就先跑来了，明天办喜事，指不定来多少不长眼的，虽说不见得能兴起什么浪，但是晦气，成个亲累成这样还闹心，不如私奔呢。 说着展昭眼尖瞅见一家酒楼。 哎，我那天听白福说这里的石锅烤肉苏州第一。 白玉堂还没来得及看眼招牌，就被展昭拉进酒楼去了，觉得这猫手劲儿比往日大，速度也快，估计是饿了。两人一进门就闻到香味扑鼻，底楼热闹非凡。酒楼的伙计跑出来迎接，说是整座楼都满了，今天不知道为啥这么多客人，只能到楼上空地加座。展昭瞄了一眼，差点喷了。就见整个烤肉馆都被魔宫的老头老太们占满了，众人拿着杯子正碰杯呢，一眼瞅见展昭和白玉堂进来，有的举着烤肉，有的举着酒杯就吆喝。 哦，昭昭，小白堂。 展昭就近扑了一桌，问什么好吃。白玉堂则是望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，魔宫老头老太开始叫他小白堂。白玉堂最开始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愣了有一炷香那么久。展昭看得出来，当时他家耗子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。展昭拉着白玉堂上了二楼，就看到正当中那张大桌子上，好嘛，赵普他们都在，小四子和小梁子站在板凳上正翻烤肉呢，连小五都在一旁啃一块羊排，幺幺正吃鱼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感情大家都没去找九娘和小霍叔的意思，都上这儿吃饭来了。伙计忙前忙后帮着上菜，酒楼里那个热闹。展昭四外找了找，发现他外公没在，白玉堂也没看到天尊，另外陆雪儿、殷兰慈还有陆天寒、陆灵儿他们也没在。这酒楼虽然不小，不过也容不下300魔头，大概也就百来个人。 其他人呢？ 赵普往窗外一指， 你几个姨妈还有黑水婆婆他们吃涮锅去了，大概百来人在对面的楼。 哦，大和尚和天尊还有你们爹娘外公在那边的楼，说是吃川菜去了。 林业火伸手指斜对面的另一座酒楼，展昭眨眨眼， 川菜。 刚才殷姨和陆姨也来吃烤肉来的，但是嫌调料不够辣。 小四子边吹着烤肉边跟展昭解释。展昭眼睛一亮，看白玉堂， 想吃辣的？ 是不是有了？啊，孙儿辣女，要有妹妹了。 闻言，一旁魔宫老头老太喷了好几个，白玉堂无奈拉着展昭坐下。 胡思乱想什么呢？ 展昭瞄了一眼一旁给依依拨烤下的林业火，拿着夹子夹烤肉，嘴里嘀咕： 没有龙蛋，有个妹妹也是不错的。 那真的不去找他俩了？明天白酒怎么办？ 管他呢，反正是来喝酒的，今晚灌醉那群宾客，让他们醉个三天三夜就成。 白玉堂佩服地看着展昭，这会儿倒是能看出魔宫小公主的气质来了，果真百无禁忌。就在酒楼众人吃喝正热闹的时候，楼外来了几个人，那几人看着风尘仆仆，似乎是远途赶路而来，一行共五人，和尚打扮，但袈裟颜色是黑的，身材魁梧，手中拿着巨大的禅杖，胸前挂着的佛珠一颗就有苹果那么大，而且是血红色的，雕刻着骷髅花纹。伙计正上菜呢，见进来五个和尚，也没细瞧，就跟他们解释： 几位大师，这里是烤肉馆，不停工摘菜。 伙计话没说完，为首一个和尚瞪了他一眼，那和尚长相十分凶恶，吓得伙计赶紧往后退。 哪里来的凶僧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来的客人都奇形怪状的呀。不过其他吃肉喝酒的虽然长得怪，但脾气不差，更何况还有几个极俊的小哥和可爱的小娃娃呢。 上烤肉馆自然吃肉，洒家从不吃斋菜。 那您出家干嘛？ 伙计嘴角直抽，不过这几人一看就是走江湖的凶徒，伙计也不敢怠慢。 那什么，今日客满， 那就加座，路上问人都说你家烤肉最好。 有一个和尚上前推了伙计一把，伙计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，回头看掌柜的，掌柜的对他点头，那意思要加座就加座，不给钱都行，别得罪这种人。伙计见一楼没地方了，就往楼上请他们。 上二楼加座吧。 那几个大和尚往上走，边走还边说话： 大哥，今天吃他个饱，明天好痛痛快快去报仇。 就是，这次就往井水里下毒，一定让那病书生绝不成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